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 Yoko， 今年23岁。我希望这个城市可以再小一点。毕业之后，朋友们都去忙自己的事了。虽然我们都在一个城市，但见面的机会也少了很多。前几天听朋友说，他的心愿就是可以经常和朋友们喝喝酒、聊聊天，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这点小事也变成了奢望。所以我希望这个城市可以变小一点，让朋友间的距离更近一些。 这座城市一般，让你在梦中不停的失落。人像落叶一般，冬天的空中冰冷的。谁是不是在偷 孤独到终结。我会 您对艾滋病有怎样的认识和看法？ 很可怕，会传染， 健康杀手， 无法治愈， 我可能会远离他， 抵制。 因为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有限，所以很多人会选择疏远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只要我们自尊自爱，艾滋病其实并不可怕。防范艾滋病，从自尊自爱做起。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作为一名在娱乐圈红了14年的创作型歌手，自那件事情发生以后，沈四已经整整2年无法开口唱歌了。他深知自己的立身之本已经破碎，这2年他和周文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个秘密，竭尽全力地将重心转移到演戏上，想要用各种高密度的曝光来弥补无法演唱造成的巨大损失。而36个城市、36场早就卖光门票的巡演更是势在必行。一旦沈四无法唱歌的秘密被公之于众，他就成为了强弩之末，10几年的付出转眼就会化为泡影。娱乐圈是一个比股市还要残忍的存在，沈四他输不起。徐之仪脱掉厚重的防护外套，通过冗长繁复的消毒程序，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走到病毒实验室外面的小花园，静默了许久。已经是夜里3点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冷。终于可以尝到真正的空气，他有点舍不得挪步，甚至能够辨别出空气里细微的粉尘和不知藏在哪个角落里的腊梅残香。徐之仪深深地吸了口气，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让那口烟在肺里狠狠地循环了几个来回，才慢慢地吐出来。淡蓝色的烟雾在他的眼前袅袅地漾开，一圈套着一圈。徐教授，沙忍儿极具亲和力的女声在他的身后响起。徐志一回头，看见裹在厚厚羽绒服里的朱玲。即便是半夜，朱玲涂了唇膏的嘴也是那样的醒目，浅浅的玫瑰色在她的唇上勾出美好的轮廓。不管实验室多么的忙碌，她始终打扮得一丝不苟，如同她对科学的态度。连院长都打趣说朱玲是生物学院最严谨的一朵玫瑰，而徐之仪是悬挂在实验室里的一把所向披靡的武士刀。瘦成了一把武士刀的徐之仪对朱玲笑了笑，这么晚还不走啊？是的， 今天心情比较激动，所以待得晚了些。朱玲的笑意里没有炫耀，甚至还带了些不好意思。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获得了200万元的实验基金。许之怡淡淡的一笑，让人觉得客套又疏离。他就是有这种本事，把一句真心实意的话说得拒人千里。 听说你的个体也申请了这笔基金，可惜我没有在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 朱玲温柔地说着客套话，但那话里的意思颇让人有些深思。 对，我失败了，细胞完全不按正常的节奏生长，根本没有办法取得有效的数据支持我的观点。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人当然认为我的构想太过大胆。 徐志怡熟练地将吸的只剩下一半的烟用手指弹灭，那点亮红的火花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引入黑暗中。剩下的半截烟被徐志怡准确无误地扔到了一旁的垃圾桶里。 不过总有一天他们会为自己的保守而后悔的。 徐志怡扬起巴掌大的脸，苍白的五官被冷冷的月色镀上了金属般的质感，黑漆漆的眸子反射出一点森白的光，锋芒毕露。 保守，徐教授，按照你的意思，要把所有的这些传染性强的致命流感病毒不灭活就全部集中在一起供你研究。1918年让5000万人死亡、10亿人感染的西班牙流感，1957年席卷全球的死亡之疫 MERS H5N1 H7N9， 但其中一种病毒放出去就足以摧毁好几个国家了，谁敢这么疯狂地通过你的申请？万一引起了病毒变异，制造出自然界没有的生物病毒，对人类来说无疑就是灭顶之灾啊。 朱玲一向温柔的声音也带出了几分凛然。 我们做科研的人最不应该循规蹈矩，现在流感病毒的变异本来就越来越频繁，人类如果不先他们一步，就只会被他们摧残。可惜多数人都缺乏冒险精神，每一个科研工作者都应该有一颗叛逆的心，要做就做最危险的，不然花巨资建如此高级别的病毒实验室是做什么的？ 哎，科研工作者不是叛逆的赌徒。 朱玲叹了口气，以年长者的语气劝导着。 朱教授，你如果多一点叛逆的精神，也许早就是郑教授了。 徐志怡笑眯眯地回敬着，那笑意在他漆黑的眼眸深处闪烁，冰冷冷的，更像是嘲讽。对于这些绵里藏针的规劝，他从来都选择当面打脸，他就是爱直接，不屑于迂回。回国短短两年了，他得罪的人不计其数，今晚算是把一向温吞吞好脾气的朱玲也拖下水了。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徐之仪率先离开，朱玲默默注视着他裹在单薄的羊绒大衣里纤细的身影，无声地吐了口气。这个姑娘到底懂不懂得过刚易折的道理？幸亏徐之仪没申请到这笔经费。黑暗里的朱玲笑了一下，终于肯露出一点深藏在谦虚外表下的志得意满。逸仙娱乐公司的顶层，周文抬头看向对面一直不在状态的沈四。所以首映是当晚，你合作点，别给粉丝脸色看。 我敢吗？ 沈四斜靠在沙发上，舒舒服服地摊伸着两条长腿，完全不管是不是挡了别人的道。他伸手弹了一下手中的 A4 纸，发出一声脆响，随即艳艳地打了个哈欠。昼夜颠倒的拍戏让他随时都可以倒地熟睡，可是现在沈思他必须强撑着与负责宣传的同事讨论电影宣传期的各项事宜。想到预言师，沈思就如同头顶悬着一颗定时炸弹般的烦躁不安，加上之前连续十几个钟头耗在片场被导演 NG 了无数次，他的耐性在此刻已经崩到了极点。沈思猛地站了起来，将手中的纸随手一抛。 我不管了，你们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时间表发给我就可以。 小谷连忙起身去倒了杯热咖啡递在沈思的手边，浓郁的咖啡香味即刻缓和了稍显沉闷的气氛。可是沈思却被这香味气得暴躁，一把推开小谷殷勤的手， 滚烫的咖啡溢了出来，惊得小谷一跳，全部都洒在了地上。黑色咖啡溅开在白色的地毯上，沈四的情绪稍稍平静了下来，低下头，以只有蹲在地上擦咖啡渍的小谷能看到的目光，示意小谷赶紧去办他交代的事情。小谷不动声色地拿起纸巾，对周文说：“ 我去拿抹布。” 他走到外面的阳台上，掏出手机拨通了号码。 喂，陈警官吗？我是小谷。 电话里随即传出了一个男人无精打采的声音，对方喂了一声，在听到小谷的名字的时候，声音拔高了两度，说是拜托他查的事情有眉目了。小谷立刻忙声感谢，卖力地表演着，说对方简直就是救了他的命啊，如果再查不出结果，沈四就要让他卷铺盖滚蛋了。对方接着说，他专门拜托了省公安厅网监的兄弟帮忙查了，可是带人找过去，那个地方却是废弃的纺织厂。根据他们的分析，对方应该是用了一种从未见过的黑客手段把 IP 地址篡改了，没有办法追踪到真正的位置。陈警官在电话的那头有些歉意地说，这件事情他会保证留意着，继续让兄弟们查，沈四这边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通知他，能帮忙的他都会尽量帮。小谷没有得到理想中的答案，语气有些蔫儿了。 哟，陈警官，你人真是太好了。 而对方却立马和小谷说，上次沈四见面会的票可把他们局长的女儿给高兴坏了，这小姑娘是沈四的铁粉，不，准确地说是钻石粉，听说马上又有沈四的首映式。小谷听完立马答道， 嗨，陈警官，我们俩什么交情啊，早给你准备好了，我等一下就找人给你送过去啊。 对于求人办事，小谷很是上道， 我们四哥这事儿请您一定要放在心上啊。 小谷似乎听到电话那头警官陈胜拍着胸脯保证的声音。听了小谷耳语的噩耗，沈四的脸阴得像外面的天色，暂时没有办法把预言师给揪出来，只能从姓徐的女人身上下手了。他陷入了沉思。 阿四，出什么事情了？ 小谷，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 周文立刻察觉到沈四的神色变化。沈四没有吭声，当着这么多外宣部的同事，他也不想令周文难堪。 哎呦，五儿姐，哪能有事瞒着您呢？就是保姆说鲁鲁有些拉肚子。 小谷讨好地冲着周文笑着，打着圆场。周文看也不看小谷，只死死地盯着沈四。 阿四，你这人怎么这么多疑啊？ 沈四不耐烦地站了起来，他低垂着眼睑，绒长的睫毛密密实实地压了下来，挡住了他独一无二的琥珀色的眼睛，也挡住了其中的厌恶。隔壁房间里有几个新来的小助理偷偷地向这边张望着，看到沈四站了起来，隔着厚厚的一层磨砂玻璃，只变出模糊的一个轮廓，就已经忍不住低声欢呼了。 哇，好帅哦，阿四好帅哦。 声音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沈四的心中升起了一股无力感。他看了一眼周文，这个从他出道以来便一直像卫星一样照着他转动的女人，想起周文第一次看见他时红得几乎要热起来的面颊。人心，沈思善笑道， 各位慢慢聊啊，讨论出结果通知我，我都照办。 随即转身拉开周文办公室的门，毫不留恋地向外走出。小谷忙拎着沈思的包追了出去。等小谷追到车库，只来得及目送沈思跑车排气筒喷出的一道怒气冲冲的蓝色尾气。 他很不好伺候啊， 有人阴着嗓子隔了好几个车道拖长声音懒洋洋地发表意见。小谷闻声抬头，是圈内唯一能和沈四势均力敌的明星钱焕，他怎么在这儿？小谷狐疑地望了过去。如果说沈四是音乐界的天王，那么钱焕无疑是影视界的巨腕。小谷忙收敛好表情，从乱蓬蓬的刘海下把一双小肿眼挤成两条细线，冲钱焕讨好的一笑，然后一溜烟转身跑了。边跑他边腹诽，谁能比你更难伺候啊，慈禧太后都望尘莫及。 短短三年，秦焕身边的助理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而还差三天，小谷已经跟了沈四整整四年。跑到半路，小谷便接到了沈四发来的短信，计划照旧。小谷愣了一下，习惯性的不问缘由的按照沈四的吩咐办事。作为沈四的贴身生活助理，他早就给自己定下了职业准则，只行动不质疑。对于江纯一来说，世界的女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女人，按照生理周期生活，一种呢就是以她的老友徐之怡为代表的，严格按照细胞生长周期生活。后一种女人的时间使用时要精确到每小时，即便是二十几年的老友想要见个面吃个饭，也要提前好几天预约。但是今晚很奇怪，他都洗好澡了，正一边擦着头发一边看着深夜新闻，准备上床追韩剧了。而电视里新闻主持人正手持话筒进行现场报道。这里是香港湿地公园，五十七只黑脸琵鹭突然集体死亡。一名工作人员戴着长期手肘的橡胶手套翻捡地上白花花翻躺了一地的鸟尸体，他拎起了一只死掉的大白鸟，对着镜头说，这是最近两天刚刚飞来过冬的候鸟，昨天一切都很正常，很多游客还在拍照，今天早上就发现地上躺了一地的尸体。黑脸琵鹭是和大熊猫一样珍贵的稀有水禽，全球只有2725只，这样大规模的同一批次禽鸟集体死亡在我们公园还是首次，不排除有人恶意投毒或者集体染病，也有可能和今年香港冬季气温反常下降有关，我们将立刻汇报给卫生署等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调查。江纯一沉默了一秒，心中吐槽道，这等于是一次死掉了57只大熊猫吗？工作人员手中的大白鸟空洞黝黑的瞳孔正对着他，那瞳孔已经不再反光，透出了一股漠然的死寂。江纯一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正要换台就接到了徐之怡的电话，出来喝一杯，我请客。江纯一的脑子嗡的一响，几乎是条件反射的回答，好，我马上出门。老地方见。徐之怡永远的言简意赅。挂了电话，江纯一愣了一下，心中有点不对劲儿，连头发都没有擦干，江纯一便换了衣服急哄哄地扑出门去。他知道如果不是出了大事，徐之怡永远不会主动约他，更不会这么晚了还临时约他。江纯一赶到的时候，正是学院后面这条美食街灯火辉煌人声鼎沸的时候，诱人的香味从沿街的一溜饭馆里溢了出来，每一间都闹哄哄的，带着各地口音的声浪一波一波地往外横冲直撞。冬日滴水成冰的寒气被消弭在这些年轻学子们热火朝天的荷尔蒙里，江纯一搓着冻僵的手快步走进了一家沿街的日式烧烤店。粗麻布的门帘一掀开，一股混着芥末和烤肉的香浓味道像一记老拳挥到他的面前，他的呼吸一滞，紧接着老板邓武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就热情洋溢地扑到他的耳边， 强进来了，老位子请，徐教授等你很久了。 小个子的邓武嗓门如钟，震得江纯一耳膜嗡嗡地作响， 哎，小五，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叫我江姐啊，太不吉利了，下回改，下回一定改。 邓武笑眯眯的躬身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动作颇像古代跑堂的店小二。江纯一绕过了四五桌正在划拳的学生，走到了靠近吧台稍微避人的一张暗红色的小桌边坐下， 动作真慢。 徐之一嫌弃的抬眼瞟了江纯一一眼，低头拎起桌上的烧酒瓶想要给他倒上，却发现已经空了。他冲邓武的方向熟练地打了一个响指，声音清脆，立刻便准确无误地传到了邓武的耳边。徐志怡晃了晃空酒瓶，邓武便很默契地将瓶子递了过来，然后俯身对江纯一说，他已经是第三瓶了。江纯一挥了挥手示意自己知道了，然后接过徐志怡替他满上的酒杯抿了一口，火辣辣的烧酒入喉带着些回甜，不怪徐志怡一杯接着一杯。 说吧，今天是怎么了，有闲情逸致请我喝酒啊？ 江纯一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好友。徐之怡表情平静，眉目舒展，看不出有任何的异样。饭馆里的暖气开得很足，人人都被烘得脱了外套，只剩下贴身的衬衫 T 恤，唯独他一人还裹着大衣， 一向苍白的脸色倒是被捂出了点红晕，看起来没那么寡淡了。 没什么，就是心里有点不得劲儿。 徐之怡说道。 怎么啦？思春啦？ 江纯一碰了碰徐之怡的杯子，两个人同时干了一杯。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呀、啊？随便找一部偶像剧就可以发春？ 徐之怡眼风微扬，倒是多了几分人气。 我这永远都处在青春期。 江纯一略微一歪头，捏拳在腮边学二中少女做了一个小可爱的动作。 是发情期吧？ 徐之怡用筷子挑了几根细细的海藻丝塞进了嘴里。 去去，少胡说八道，你那个伟大的通用流感疫苗触礁了？ 江纯一大度的一挥手下了结论。 你怎么知道？ 徐之怡愣了一下。 你除了实验那点破事儿，还能有什么别的追求啊？说来听听。 哎，一言难尽啊。徐之怡猛灌了一杯酒。 算了，别说扫兴的话了，反正说了你也听不懂。 那你就说点我能听懂的。徐之怡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江纯一，捏着杯子良久不吭声，几乎陷入了沉思。江纯一伸手在他的眼前晃了晃。 你发什么呆呢你？ 我这不是在想，以你的智商，我得说点什么你才听得懂呢？徐之怡认真地回答道。 哎，老娘抛下追了半个月的韩国小鲜肉，大半夜的跑过来陪你，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你对得起我的一腔深情吗？ 江纯一一伸手在徐之怡的额头上狠狠地一戳。 徐之怡，你可以直接出去打辆车到火葬场下了。 就在这时，雪亮的闪光灯接连地闪了两下，两人条件反射地回头，正好看见门口坐了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正拿着相机拍照。 是在拍我们吗？ 江纯一有些吃不准了。 我好像没那么有名吧？ 徐志一歪了歪头，看着门口坐着的男人。 难道是被我的美貌感动了？哎，你说是不是星探啊？ 江纯一，你少自作多情了。徐志一看见对方已经调转相机，开始拍了拍桌上的烤串，回首猛地一拍桌子。 说到星探，我想起件事儿。 江纯一侧耳表示自己正在倾听。 我看见你的偶像沈四了。什么？快说快说。 原本气定神闲的江纯一立刻两眼放光。 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算真的见到了。 徐志一将那天在食堂遇到沈四的事情简单描述了一下。 这事我知道啊，我当时还想打电话给你呢，可想到你这种灭绝师太的性格，绝对不可能知道这么纯一盎然的事情，我就忍了。没想到你就在现场啊。 江纯一一激动，连连用筷子将杯子敲得叮当作响。 细节，你多讲点细节，他真是不是帅得人神共愤？哎呦，我看照片上他夺粉丝的时候还摔了一跤，可心疼死我了。不过啊，他真不愧是第一男神，连摔跤的姿势都摔得一塌糊涂。 这我就不好评价了，因为当时我的隐形眼镜丢了，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也没看清他的脸，就闻到一股香水味，哦不，是骚气。 你这倒霉催的，只闻了点味，简直是暴殄天物啊。 没文化就少乱用成语啊。 哟，你一个高中都没读过的人，还好意思笑我没文化呀。 江纯一反唇相讥，说完自以为幽默地笑了起来。 有帅哥不看就是浪费。 徐之怡和江纯一是一个小学初中的同学，可令江纯一郁闷的是，他上高中的时候徐之怡已经直接念大学了。徐之怡点了根烟，抽了一口，眯起眼喷了对面的江纯一一脸。 男人越帅越伤人，你见过愿意被封在鞘里的宝刀吗？不到处炫耀显摆一番，他们能收手吗？ 江纯一嫌弃地挥手扇了扇烟雾。 哎，少跟我说你那些久病床前无孝子，更年期妇女没情郎的歪理论啊。 两个人笑笑闹闹，一路喝到打烊才散伙。 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徐之仪和江纯一两个人笑笑闹闹，一路喝到了打烊才散伙。江纯一目送徐之仪消瘦的身影在夜色中渐渐远成了一个灰白的小点儿。徐之仪从不诉苦，因为就算他说了，江纯一也听不懂。徐之仪那个病毒的世界距离江纯一太遥远了，他唯一能做的只是陪伴。徐之仪裹紧大衣，围巾不对称地绕在脖子上，长地一端直垂在地上。他踉踉跄跄地沿着白惨惨的路灯光拐回学校。已经是半夜了，偌大的学校安静得像海底，黑漆漆的，只有风声呼呼呼的，像洋流在迂回低旋。天上模模糊糊一轮毛月亮，远远的，小小的，像晕开的一滴淡黄色的眼泪。徐之仪仰起头，对着月亮没心没肺的嚣张一指：“哭什么哭？眼泪是最虚而无用的。”吼完，他的身子一晃，差点因为踩到围巾而跌倒。他闷笑一声，继续走走停停，絮絮自语。空荡荡的校园里，大概只有风能听清他在说什么。这样无意识的在学校里兜了一圈又一圈，徐之仪终于找对了回宿舍的路，磕磕绊绊地顺着楼梯飘上了5楼，掏出钥匙对着锁孔捅了17-8下，才终于插进去拧开了门。天蒙蒙亮的时候，清白的晨曦透过窗户照在徐之仪闭着的眼睛上。他睁开眼，发现自己原来是坐在卫生间的地上，头搁在马桶盖上睡着了。徐之仪忍不住讪笑，爬起来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酒真是个好东西，终于昨晚没有失眠了。徐之仪精神抖擞地从浴室里出来，从保温瓶里倒了杯已经凉掉的开水，灌了一大口，打了一个寒战。然后他坐在窗前的书桌前，一边用毛巾擦着正在滴水的短发，一边打开电脑开始写新的基金申请计划。这个研究项目是他毕生最大的梦想，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为了实现它，徐之仪什么都愿意做。 为了宣传明天上映的新片，连赶了两周的通告，沈思累的坐在电视台化妆间的沙发上，眼皮直打架。门外隐隐传来了周文与主持人的交谈，周文的声音温柔轻软，像小雨沙沙地落在春天初生的新叶子上，莫名就令人觉得分外安心妥帖。果然，主持人断断续续传来的话语透露出，他已经不知不觉被周文牵着鼻子走了。等一下不该问的问题，他绝对问不出口。小谷推开门，探头探脑地向里面瞄了一眼，见沈四伸长着腿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造型师小月正在替他做最后的造型。小谷找了一个烂借口把小月支走，鬼鬼祟祟地走到沈四的眼前，掏出手机：四哥，那个私人侦探把资料都发过来了，你要看看吗？沈四睁开眼睛接过手机，手指闲散地在屏幕上一下一下地滑着。第一张照片是徐之仪在学校里骑着一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风把他的短发吹得乱蓬蓬地向后飞扬，露出了光洁的额头，那双黑漆漆的大眼睛空洞地看着前方，一点表情也没有。第二张照片是徐之仪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上，原来他的围巾下摆绞进了自行车链条里。沈四忍不住扑哧一声闷笑，真是活该。接下来是徐之仪在食堂吃饭，在走廊上抱着讲义小跑，在阶梯教室里给学生上公开课，连连总总全是他的一些日常生活，每一张照片下都贴心地标注上了注解。徐之仪几乎从没有出过学校，简直就像是象牙塔里的动物。沈四快速滑动着屏幕，只有几张照片让他略微停留。一张是病毒实验室外的小花园里，徐之仪的脸隐在暗处，抱住双臂站在一株掉光了叶子的梧桐树下，垂在身侧的右手指尖夹着半支烟，烟头上一点红光特别的显眼。在庞大的夜色中，徐之仪高挑清瘦的身材显得格外的孤单，好像随时要被投在身上斑驳的树影所吞没。沈思留意了一下标注的时间，是凌晨3:15。还有一张也是晚上，在学校的操场上，徐志怡穿着运动服独自在塑胶跑道上跑着，嘴微微张开在喘气，空荡荡的跑道上只有他一个人。最让他侧目的照片是在一个看起来像是小饭馆的地方，徐志怡手上捏着一支烟，眼睛半眯着，神情吊儿郎当，正把一口烟喷在同桌的女伴的脸上。下一张照片留着齐肩长发的女伴嫌弃地伸手挥开她，徐志怡肆意地笑起来，整个人向后仰，但沈四觉得那笑意一点也没有进入到那双冷清清的眼睛里。见沈四的目光在这张照片上停住，小谷连忙狗腿似的上前解释：这个女的是徐教授的朋友，好像是发小，私家侦探专门查过，她可是你的铁粉，加入了沈四后援会的。接下来的画面是邓武送徐之仪和女伴离开，小谷又体贴地说：这家店的老板和徐教授很熟，他经常光顾的。最后几张照片是徐之仪踉踉跄跄走在路上的照片，拍照的人跟得很远，只能看见一个模糊惨淡的背影，和被风吹得像两边鼓起来的大衣，像是黑色的蝙蝠翼。居然醉到连大衣都没扣上，沈四叹为观止，想到晚上接近0摄氏度的气温，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阿四，周文推门进来了，小谷下意识地抢过手机揣进了口袋里。在看什么呀？来不及了，已经被周文发现了。我给四哥看点好东西，小谷讪笑道，手揣在羽绒服的口袋里，连按了两下关掉了手机界面。什么好东西？给我也看看。周文随意地摊开手，他觉得沈思脸上的表情怪怪的。呀，你们女人看了要长针眼的。小谷连连后退，差点被自己绊倒。周文愣了一下，唾了小谷一口。沈思假意咳嗽了一声，岔开了话题。还要等多久？再不开始我就要撤了。就是进来叫你的。周文忙上前端详沈思的状态， 见他的脸上虽有倦意，但英俊不减分毫，便满意的点点头，陪着他往演播室走去。小谷远远看着聚光灯下暖笑淡淡的沈四，心里却始终无法平静。他跟了沈四4年了，可从来没有见过沈四对哪个女人如此上心过。最近的一段时间，他觉得沈四很不对劲儿。先是收到发自什么预言师的骚扰邮件，尽管他不知道邮件的内容是什么，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沈四的焦躁不安。然后他就开始对这个徐教授频繁关注，甚至不惜请私家侦探调查他。难道四哥坠入情网了？小谷乱七八糟地揣测着，脸上却不敢带出分毫。要是他把四哥的事情透露给任何人，他就得卷铺盖走人了，而且整个圈子没有任何人再敢用他。虽然要瞒住周文让他胆战心惊，但想到沈四信任自己胜过信任了陪伴他十几年的周文，小谷又觉得热血沸腾，只觉得为了这份信任两肋插刀都是可以。徐之仪从王院长的办公室出来，猛吸了好几口烟，才控制住自己没有骂脏话。这是最近两周第三个拒绝他的投资人。一开始他们听王院长的介绍，知道徐之仪正在着力研究通用流感疫苗，这个巨大的商机让他们椅子都没有坐热，便扑上来抢着要认识徐之仪。可是当听了他大胆的构思，把有史以来所有的病毒流感集中在同一个实验室里，找出这几百年来他们基因变异的规律，然后瓦解它。目前呢，徐志仪已经在实验室里搜集了2000多种流感病毒，但是还不够，还差一些最原始的高致命高传染性的烈性病原体。但购买和搞到这些病毒，甚至开展这样大规模高危险的实验，本身耗资巨大。风险与机遇同在，也许巨大的商机就藏在某个小小的抗原决定素里，等我找到它，人类与流感病毒几千年的战役就结束了，你会是英雄的。徐志仪尽量蛊惑那位生物公司的投资人，但是对方听完脸都白了，说他的想法很大胆，但是这个风险他们承担不起。徐志仪耐心地在 PPT 上展示实验室的内部图片，你要对我们的实验室安全规格有信心，你看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的。可是投资人却说，病毒泄露只是其中的一项风险，关键是这个想法太疯狂了，万一在结合病毒的过程中产生了超级病毒，那岂不是变成了生物武器？徐志仪的下巴骄傲地扬了起来，他们不是我，我也不是要制造超级病毒，而是通用疫苗。病毒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们变化无常，我就是要制造一面照妖镜，让他们万变不离我们的掌握。而那个投资人回绝得很直接，说是等他的试验进行到一定阶段，稍微有些眉目了，再来谈合作也不是不可能。对方直接，徐之仪也就不迂回了。有眉目了再和你们合作，我是雷锋吗？最后全靠王院长不断地打圆场，才让投资人没有当场翻脸。一直到宿舍楼下，徐之仪还在想，其实人生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常。亏他熬了几个通宵做 PPT， 为了保持思维活跃，还特地吃了好几天不容易搞到的兴奋中枢神经的贝美格，可惜了。嘿，徐教授，这是你的快递吧？胖阿姨顶着她新烫的方便面发卷，笑眯眯地从管理处的窗口探出头来。胖阿姨递过来的信封上，收件人写着江纯一的名字，可是地址和电话却留的是徐之仪的。她狐疑地签字取件，她先举起来透过光看看，薄薄的信封里轻若无物，随即一边上楼一边胡乱地扯开，两张两个指头宽的纸片轻飘飘地跌了出来，被她伸手一接，是电影票。她掏出手机给江纯一拨了过去，你好像有东西寄到我这里了。 什么东西啊？ 江纯一也是一头雾水。两张电影票。徐志仪微眯着眼，借着楼道里昏暗的光线读着上面的字。片名叫做《无情道》。天哪，好恶俗的名字。徐志仪装作打了一个寒战，继续翻看着信件上的寄件人的信息。 是什么从审四全球后援会寄出来的？ 徐之怡的话还没有说完，江纯一已经在电话那头爆出了一阵尖叫。 哇，是我申请的首映式电影票，怎么寄到你那儿了？难道我真的填错地址了？这也错得太离谱了吧。 那您赶紧滚过来领走。徐之怡从宿舍出来就已经后悔了。午夜的街头飘着伶仃细雨，风抽在脸上像是一个接一个爽辣刮脆的耳光。他将拖到膝盖下面的围巾拉了起来，围着脖子结结实实地绕了四圈，大半张脸都埋在羊毛围巾里，却还是冷。冬天的午夜场通常十分萧条，可徐志怡坐的出租车在两个街区外就已经堵得无法动弹了。他只好从暖气充足的车里出来，哆哆嗦嗦着步行前往电影院。被人山人海的疯狂粉丝层层包围着，简直是密不透风。来的大多数是女人，她们穿得极为单薄，极为时尚，描着精致的眼线，唇色如夏花一般的娇艳，妆容无懈可击，露在裙子外的膝盖被冻得青苍苍的，也毫不动容，不像是来看电影的，倒像是赴一场艳遇。最让徐之怡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坠入爱河的狂热，似乎都是来和那个叫做沈四的男人单独约会的。热腾腾的身体在寒风中亢奋地抖着，香的臭的体味混杂弥漫着，完全颠覆了空气原本的味道。大多数人并没有抢到票，只能举着名牌、鲜花、礼物、宣传海报在周围呼喊着沈四的名字，仿佛这样就能唤出心爱的男神。其中一个矮矮的女孩最为夸张，她一边尖叫一边抱着一个比她高出了足足半个身体的巨大抱枕来回的晃动，抱枕上印着的沈四被她用手拦腰折成了两截。还有一群人大概是为了配合电影剧情，穿着借来的廉价古装正起劲儿地哄笑着。这完全就是一场盛大的派对，人人陶醉其中，只有徐之怡格格不入。他现在人潮之中被挤来挤去，好不容易被人浪推进影院内，那双米灰色的雪地靴已经被踩得辨不出原色了。无数人的呼吸近在咫尺，徐之怡几乎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细菌通过潮热的气息直接喷到他的脸上，又被他吸入粘在鼻腔黏膜里，他有些恶心。正当徐之怡想要打退堂鼓的时候，江纯一扛着一大束白色郁金香从后面跳了出来，亲热地搂住他。真怕你不来了。徐之怡被他撞得踉跄一下，从口袋里掏出电影票塞到他的手里。被你害死了。徐之怡几乎将嘴凑到江纯一的耳边，才能让对方在声浪中辨出他的声音。两个人站在嘈杂的音浪中对吼着， 好闷，我快不能呼吸了。 我也一样，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江纯一兴奋地挥着手中的花束， 谁跟你一样啊？这花的颜色也太不吉利了吧。 江纯一神秘地一笑，他嫌五颜六色太俗气。难怪这周围全是送白花的，不小心还以为走到葬礼上了呢。告诉你男神，白花不容易招蜂引蝶，对受精播种没有任何好处。 你积点口德吧。 无知，这是生物界的常识。 江纯一，你别摆出那副花痴少女的表情。 徐之怡揶揄地点了一下江纯一的脑门。江纯一纹丝不动。 你不懂，这就是粉丝的伟大之处啊。 大姐，你几岁了？ 徐之怡有点嫌弃地看着江纯一。 如果是那个什么莫里斯什么金森的站在你面前，你还能这么冷静？ 江纯一反唇相讥。 那怎么能一样？ 沈四能阻止病毒入侵宿主细胞，还是建立了 DNA 分子模型？ 他能唱最动听的情歌，令女人晚上做春梦。 江纯一嬉皮笑脸地凑到徐之怡面前，风骚的一挑眉。 你做过春梦没？你晚上的梦都是细胞和病毒吧。今天晚上你仔仔细细看看沈四的脸，特别是他的眼睛、鼻子，还有嘴唇，还有他的大长腿。哎呀，他身上每一个地方都能让人想入非非。 色魔， 你是想看长在两条大长腿中间的吧？徐之怡红着脸一巴掌拍到江准一脾气十足的脸上，他忽然有些同情那个整天被女人在脑海中意淫猥亵的男人了。幸亏电影很快开场，黑暗中徐之怡趁江纯一不注意将消毒药水拿出来，在周围狠狠地喷了一个遍，才安心坐下来欣赏电影。几乎是掐着女粉丝们的命脉，甚至在片中不断以飘飘欲仙的潇洒姿态飞来飞去，踏着花，踏着浪，踏着雪，镜头每每定格在沈四的脸上，便会引来一阵阵春情勃发的尖叫。徐之怡发现摄像师特别爱拍沈四的右侧脸，从这个角度看上去，他那张犹如雕塑般英俊的轮廓确实帅得人神共愤。即使是在整容泛滥、花美男当道的今天，沈四的脸也是最出众的。尤其是在阴柔成风的影视圈，他这种叛逆不屈甚至带着些匪气的特质显得格外男人。其实沈四并非完美无缺，他右唇角有一条细细的疤半寸长，从唇角斜斜上挑，为他脸上勾出了一种似是而非的笑意，任谁脸上多了条疤都不是什么美事。但偏偏沈四的这条疤并非减损他的英俊，反而为他添了一种令人琢磨不透的气质。徐之怡不得不承认，这个男人的外形实在很出色，可是他总觉得当一个男的被人用美色来消费，多少有些可悲。徐之怡一向对电影没有太大的兴趣，故此强打精神看了一会儿便走神了。朦胧中他看见沈四站在一片雪白的樱花树下，似笑非笑的唇正无限趋近他，那张英俊的咄咄逼人的脸几乎在下一个呼吸间就要凑到他的眼前。徐之怡的心一慌，吓醒了过来。大屏幕上正好是沈四站在樱花树下，对着一个工装丽人说，无论早一步晚一步，遇上了错过了，我都不会喜欢你。他那琥珀色的淡眸映着樱花的雪光，冷得渗人。这才是这个总是漫不经心浅笑世人的大明星内心的真相。徐之怡腹诽，明明是众生如草芥，却偏要谦和有礼，惺惺作态，虚伪。影院里暖气开得很足，很快又熏得徐之怡头一点一点。江纯一见了，气得狠狠地掐了他一把，把半梦半醒正在观察显微镜下细胞分子结构的徐之怡疼得惨叫出声。屏幕上正好是沈四扮演的大侠负伤倒地，面色惨白，唇角一抹艳丽的血痕，诡艳无比。他正面瘫着脸对女主角说，别伤心，我死后请把我烧成灰，风起时我们又可以浪迹天涯。有女粉丝低低的引气，徐之怡嗷的一声痛叫，夹在其中分外的引人注目，不少人纷纷回头张望。徐之怡连忙把身子缩成一团，拉高围巾将脸埋了起来。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被玻璃突然破碎，灵魂浮游随风吹，世界悄悄化作露水。茫茫然回望过去，如准许，错或对可否再追？大地落叶白云清水，变作废弃如沙堆，说过挽救却似默许。 实多此一举。曾经争取多少所失曾经